天，一刻不得闲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海水有多咸，西瓜有多甜，就让我来细嚼慢咽。不用赶时间，只要杀时间，这样的我好久不见。睡到自然醒，醒到自然睡，只有我能叫我起床。旅游频道的画面，变成眼前的一切，伸出手就能感觉，在左边，在右边，就在我的身边。